午饭时间终于到啦，肚子咕咕叫了吧？中午吃饱吃好，下午才会精力充沛，活力满满哦。现在是12点，我是郁可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为您带来最新潮流资讯。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各位收听 News Update， 各位好，我是文超，来关注一组体坛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2017赛季中超将于3月3号拉开战幕，中国足协出台了18条治理和规范职业联赛的措施和细节。足协规定，每队比赛大名单当中必须有23岁以下的球员，其中有一名球员必须首发。如果俱乐部违反这项规定，将面临扣分甚至取消资格的严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甲第22轮迎来一场焦点战，马竞队在主场迎战塞尔塔队，最终马竞队在2度落后的情况下，主场3-2逆转塞尔塔队。2016至2017赛季意甲联赛第24轮的一场焦点战，昨晚在米兰城梅阿查球场展开激烈的角逐，国际米兰队坐镇主场迎战恩波利队，最终国米主场以2-0战胜了恩波利队。与此同时，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16至2017赛季意甲第24轮的另外一场焦点大战在尤文图斯队和卡利亚里队之间展开。上半场比赛，伊瓜因接到马尔基西奥的传球后挑射得分；下半场比赛，伊瓜因小角度射门得分。全场比赛结束，尤文图斯在客场以2-0击败了卡利亚里队，继续领跑意甲。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2016至2017中国男子排球联赛半决赛昨天在四川成都再战一场，北京队以3-1力克四川队晋级决赛。马来西亚高尔夫锦标赛昨天呢在吉隆坡落幕，巴拉圭选手赞诺蒂当天发挥神勇，打出第4轮最低杆63杆，以269杆的总成绩赢得冠军，这是他个人生涯的第1个亚巡赛的冠军。我国的新锐选手李浩彤状态极佳，本轮排名第2，收获65杆，从而以273杆的总成绩并列排名第5位。2017年速度滑冰单项世锦赛今天在韩国江陵进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美国名将理查德森·伯格斯玛拿下女子1500米的金牌，萨比利科娃排名在第6位，男子1500米的金牌归属荷兰选手努伊斯。好的，用音乐世界连接本次由小鹿编辑文超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先来关注一下全国部分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东风雪铁龙 C6 携时代新锐，一起获悉新鲜资讯，走在时代前沿，掌控全球动态。以上新闻资讯由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赞助播出。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开始，我是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喜臀关爱母婴健康补钙专家美国迪巧邀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气象报告现在播报：北京晴，11到0下4度，天津晴9到0度，上海晴13到4度，重庆阴转小雨13到6度，大庆晴0下4到0下15度，吉林晴0下4到0下14度，大连晴5到0下3度， 苏州晴14到3度，厦门晴19到9度，深圳多云20到13度，珠海晴19到14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细颗粒物浓度情况，北京35，天津50，上海43，重庆37，大庆77，吉林131，大连93，苏州82，厦门15，深圳54，珠海49。 孩子的成长是妈妈最关心的事情，经常添加虾皮、海带、紫菜等富含钙质的食物，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为孩子开启健康坚实基础。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和您一起关注天气，关爱健康，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开始，我是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 Come on 跟我唱，好音乐好知音好自然好动听，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Stay tuned for more hot music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北京时间12:06，欢迎各位收听由草本蜜恋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各位好，我是 DJ Cap 文超。 你好，我是陈奈。 哎，为各位带来今天呢，我们2月13号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也是全新一周星期一开启的全新榜单节目。今天呢也是一个其实特别的日子哈。那因为这几天都过节了，天天过节也是实在受不了。今天是世界广播日，2月13号。这是教科文组织吧，应该是定义的，在2011年的年底时候特别这样 宣布的 2月13号定为世界广播日。 是的，把这个2月13号定为世界广播日，是想彰显广播在促进教育、言论自由和公众辩论以及自然灾害传播重大信息等方面所具有的一个载体功能。 真的，这也是属于我们广播人的一个特别的节日。 是， 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到特别的明显啊。这几天近过节日了哈。你看，明天又到了西方的情人节、Valentine's Day， 对吧？昨天又是一个人的生日， 你的生日， 谢同乐啊。好了，那个今天为各位准备的就是2月13号星期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本周榜单揭晓日，是我们今天为各位带来的主要内容哈。本周呢榜单是多少期了？368期 Top 20，从第20名到第1位的20个的排序，我们先从第20名到第16位这5首歌排序听起来了。Number 20，本周呢 Number 20第20位的歌是上榜3周时间，来自辛晓琪带来这首歌，叫做 My Dear You。 My Dear You。 近榜5周，三人合作的一首歌，动力火车和严艺格的合作，只愿和你相爱。 本周的第18位的歌曲上榜有4周时间的歌曲，上周的第19名，本周上升了一个位次，来自鹿晗带来这首《微白城市》。 这是一首新歌，上榜第一周来到17位，王野的作品《亲爱的》。 16. 本周的第16位的歌是上榜三周时间的歌曲，上周排名在了第11名，本周下落了5个位次，是来自魏晨带来这首歌叫《旅程》。17. 好了，我们听了本周第20名到第16位的5首歌的排序之后呢，我们要完整的分享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新歌上榜的一首歌，来自王爷带来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亲爱的哈。 王爷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如果一定要这个掐指一算，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了， 没错， 没有新的音乐的动向。 而这一次呢，他特别邀请到了金牌制作人陈俊廷老师啊，担任他的音乐制作人啊。陈俊廷老师各位也是非常熟络的，和 音乐 之声也是好朋友啊、 嗯、 打造了很多华语歌坛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的 K 歌啊。那这次的合作的音乐呢是王爷这首歌叫做亲爱的，当然在幕后的这个火力部分也特别邀请到了周杰伦制作的班底的乐手为王爷共同来打造这首歌曲，也是煞费苦心的、 啊、是的。而且我们刚才听到一段落的时候知道这首歌是那种深情的作品，而其实陈俊廷老师也说到了王爷这首歌的演绎非常的深情，也非常的真挚，这是一个人唱情歌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或者这样的一个可以让别人记住的特色的话，可以诠释一首非常棒的情歌。 这条长路我们走了多远，何时才能歇一歇，聊聊过去的那些，拥挤的嘈杂声音都沙哑，就让回忆都撑住，也许是孤独的，也许是幸福的。危险关系让我们在冒险，总是要花一点时间才能把关系拉近些，拥挤的嘈杂声音都沙哑，就让眼泪都撑住，独立不容易的，依赖是习惯的。哦，亲爱的，我们都变得无助，反方向的领悟藏不住我们的落幕，感情在勉强的氛围还不是一样的乏味，怎么去安排守卫你都清楚。亲爱的，我们都变得无助，反方向的领悟藏不住我们的落幕，感情在勉强的范围还不是一样的乏味，怎么能不哭，怎么能忍住继续走。危险关系让我们在冒险，总是要花一点时间才能把关系拉近些，拥挤的嘈杂声音都沙哑，就让眼泪都撑住，独立不容易的，依赖是习惯的。哦，亲爱的，想的领悟藏不住我们的落幕，感情在勉强的范围还不是一样的乏味，怎么去安排守卫你都清楚。亲爱的， 亲爱的，我们都变得无助，反方向的领悟藏不住我们的落幕，感情再勉强的范围 Number 15。 听过那首歌来自王野带来的亲爱的这首新歌之后呢，再来分享一下本周排名在了第15名 Number 15。 这首歌正是来自拉拉徐佳莹为她个人的演唱会《旭日救星》演唱的同名的主题歌，就叫做《旭日救星》啊。 是的，我们在以往徐佳莹个人的创作当中就能听到那种徐佳莹个人对于旋律的那个把握， 没错， 我觉得这个真的跟这个有一些是 DNA 当中携带的东西，就像有的人他唱歌那个音色一样，这个就是流淌在徐佳莹的血液当中，他创作一首歌的时候那种旋律的线条的美感，就是属于徐氏的味道。 嗯哼，哎呦，这是你们家的对吧哈？ 我们一家人 一家的。不过这首歌呢也是特别用一些诙谐的幽默的这样的方式来解剖了一下现在的网络时代众生百态，唱出了拉拉对于眼中看到的那种现实的一些状况是什么样子，叫旭日救星嘛哈。 而且里面的那个弦乐编曲的那个配置也让人觉得这首歌很厚重，很有力量感。马上来听听看本周15位的歌， 来自拉拉徐佳莹带来的旭日救星。 只要你 的好音乐，挡不住的最强音，就在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曾打造小黄人、大眼萌和神偷奶爸等大热动画电影的原班人马将带来全新力作《欢乐好声音》。电影里动画角色可爱爆棚，极富个性，还云集了超过65首欧美金曲，剧情更是触动人心。此外，还有斯嘉丽·约翰逊、马修·麦康纳等好莱坞大咖现身配音，一场动物界的好声音大赛即将拉开帷幕。年度暖心力作《欢乐好声音》将于2月17日完美现身，请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哦。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音乐 Nonstop。 儿子，你微信一直在响，是不是有红包了？快看看吧。 没关系，爸，陪您吃饭最重要。放下手机，一起享受幸福的味道。派派乐喊你回家吃饭。 好音乐来自京东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竖起耳朵，放开歌喉，与京东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一起。好歌边听边唱，京东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 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一洛杉矶， 一加拿大中文电台， 马来西亚， 来自台北，一直奋联盟， 我是旧金山青岛中文间。 空中的全球流行音乐盛会，耳边跳动的潮流脉搏，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欢迎收听由桥本蜜炼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你好，我是徐曼。 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为各位带来今天本周的榜单揭晓时间。本周榜单的是368期，刚刚听到了本周第20名到第16位的歌，五首歌的排序，再来进入到本周第15名到第11位。 Number 15。 本周呢排名在第15位这首歌呢，就是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一首歌叫做《嗜日救星》，我们再来听一下。 你本来就不在，要证明什么存在？今天爆炸前快求自己出来，大家都装狂外，一头热唤醒冷感，这就是你要的吗？ Number 14。 14位进榜，这是一首新歌，郭靖的作品，收录在《我们曾相爱》，歌的名字《分手看看》。 我 想不如暂时分手看看，不如把未来暂时留给自己打算，什么遗憾什么习惯，现在都别说的那么坚强，就让我们暂时分手看看，暂时回归 Number 13. 本周13位的歌的上榜有六周时间了，上周排名在了第十位，本周下落了三个位次，来到第十三名，郁可唯《寂寞更深》。 快一秒满是伤痕，慢一秒寂寞更深，水和一万转，等一下日落黄昏，我宁愿无所悔恨， 上周第七位，本周下滑来到十二名，许凯的一首歌《一百件重要的事情》。 有一百件重要的事情，不要再怀疑，第一件就是你，你就是我快乐的原因。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Number 11。 本周第十一位的歌呢，这首歌正是来自于张志成带来的一首歌，叫《我爱的人不爱我》。 我爱的人不爱我，不是怕寂寞，是怕太脆弱。飞机穿越了云朵，我爱在守候。 Number 11。 好了，我们要听到一首歌呢，正是来自于刚刚听到这首歌的伴曲欣赏，来自张志成带来这首《我爱的人不爱我》。嗯，那这首歌呢，也是他最近交出了一个全新的作品。 是的，张志成呢，其实以前给大家留下的这种唱情歌的印象，就是他的伤心情歌比较多。而这次的这个诠释呢，大家如果仔细听听，其实可能其中还是有很多悲伤的意味，只不过可能在演唱上面也反璞归真了一些，没有用过多的那种装饰音或者更多的那种情绪完全的释放，可能反而有些控制和收敛。这种成熟之后，或者是有一些内敛的这种对于情感的表达，可能会让很多人再次产生共鸣。 嗯，其实大悲歌和悲情歌呢，在这市场上一点都不会活缺嘛。那这一次呢，令张志成从歌中当中体会的更多是一份面对爱的诱惑是想要得到那种答案。我爱的人不爱我，明天就是这样一个节日了哈。这首歌在这个时候听起来哈，确实有些虐心， 很适合嘛。 好，那明天到时候我们就以这首歌来聊聊天好不好？ 好， 来欢迎各位先分享一下这首歌，来自张志成带来本周排名在了第十一位这首歌曲《我爱的人不爱我》。 就算我还一样，你也不再一样。我爱的人不爱我，不是谁的错才叫人难过，要多久生活才能够重新来过，所以那些不再联络是不想伤害我。我爱的人不爱我，不是怕

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榜榜。大家好，我是 Ella 陈嘉桦， 欢迎收听由桥本蜜莲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莲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你好，我是徐曼。 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为各位带来本周榜单揭晓时间。刚刚呢揭晓了一下本周第二十名到第十一位的十首歌的排序，本周前十名的歌曲来听一下吧。本周第十位的歌 Number Ten。本周的第十位的歌是上榜两周时间的歌曲，来自佳佳带来的一首歌，叫《爱人的自我修养》。 爱外爱情有了墙，分手好像也比了钱，如果再不想当伴娘，好好修炼爱人的自我修养，不要介意姐妹们都嫌你长，只是因为你要以最后最大 Number nine。 这首作品近榜四周的时间，上周是最好位次第二位，本周下滑至第九名。信的歌叫做《唱不完的副歌》。 为你唱过的歌，你记两句就够。前奏唱不到副歌，疲惫的心想放手。风筝飘到远方，剪掉线任它流。 本周第八位的歌呢，是来自 Joy 容祖儿带来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呢也就是他全新带来的一张新歌加精选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第一百个我》。 他不知道人们说的第一百个我，用小小的脸装满孤单的生活，希望下大雨然后喝一杯 Number seven。 进榜四周，上周第六，本周第七，八三幺人掀起五月天阿信的合作，干啦干啦。 干杯啦，干杯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干杯啦，干杯啦，干了这杯再说吧。开心就应该喝挂，伤心更不该牵挂，再挂也不怕尴尬，干啦干。 本周第六位的歌呢，是来自于杨乃文带来这首歌曲，曾经榜单排名在了第一位，本周呢排名在了第六名，推开世界的门。 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知己的花衣裳，世界不该是你真实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 Number eight。 好了，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新歌上榜，一首来自容祖儿带来的一首歌，叫做《第一百个我》。 是的，如果你细心的话，会发现这首歌的这个作曲人这个地方呢，写着一个你很熟悉的名字，就是林俊杰。 哦、OK， 作词人就是易家扬，而这首歌旋律线条也是非常的都会情歌的那种感觉。容祖儿在这首歌里唱到了，就是可能很多生活当中你看到的那个人的面相，其实不是这个人最主要的性格面相。 嗯， 他可能有很多多重的性格，在一个身体里留存，但是只不过他向一些人表达的只是他一个面相的性格。 嗯，有一种探索的感觉。这个多变人格呢，可能是在生活当中不是特别多见，可能大家都是双重人格啊，或者三重人格会多一些、啊。 或者之前我们听到的一首歌《二十四个比例》。 哦， 比例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个体存在嘛。 症候群是不是？ 是， 嗯，所以这一次呢，邀请到了林俊杰的做到旋律和易家扬填到词，配合起来是绝对完美的。而今天我们要听一下 JJ 貌似非常喜欢以一百作为一个创作的一个点哈，第一百个我，第几个一百天，容祖儿这首歌全新上榜，本周第八位新歌，第一百个我。 说我总是笑着的，他说有九十九种我，开心着，同时担心着，在家里只穿白色，看漫画，黑咖啡，只饿，假装勇敢，却胆小呢。他不知道人们说的第一百个我，用小小的脸装满孤单的生活，希望下大雨，然后喝一杯。 这首歌是来自容祖儿带来一首新歌，也是他全新上榜的一首歌，排名在了本周的第八位。这首歌我们要听听看本周排名的第七位，这首歌完整欣赏的是 Number Seven。 说这首歌一直在爆榜，但是没有完整收听过。这首歌叫做《干了干了》哈，也是来自831加上两位啊，一位是任贤齐，另外一位呢是五月天的阿信啊，合作带来一首歌 啊。这首歌呢非常像是一场兄弟会，彼此的友情和信任就是入场券，大家聚在一起进行这种兄弟间才有的这种交流。 嗯，而且是为了能够露出这种干杯喝酒的感觉，他们还特别找到了一个酒馆，然后做了一个临场感很像的感觉，就是划拳啊、喝酒啊，然后再录制。 对，收音， 这个收音感觉很棒哈。 嗯， 听听看吧，干了干了，来自这五位，这个831加两位，一起带来一首歌， 干杯， 干杯啦，干杯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干杯啦，干杯啦。这杯再说吧，开心就应该喝挂，伤心更不该牵挂，再挂也不怕尴尬，干啦干啦， 前哭着哭着就笑啦，现在笑着笑着却哭啦，快乐变得那么复杂，原来这就叫长大。 那年我们背起了吉他，想做我们想做的人啊，没被看不起的笑话，怎么陪他做梦想？ 补钙更科学，怀宝宝时用迪巧成人钙，生宝宝后为他迪巧小儿钙，宝宝长大了还有迪巧儿童钙，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开始，我是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 好音乐来自京东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竖起耳朵放开歌喉，与京东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一起，好歌边听边唱，京东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雄鱼怎么演，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两小时酷炫的电波穿梭，最新最流行的全球热歌放送。 Stay tuned with more hot music right here at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欢迎各位收听由草本蜜恋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各位好，我是 DJ Cap 文超。 各位周一好，我是徐曼。 为各位带来今天呢我们的接榜时间，本周榜单前五名，第五名的五，这是五首啊，从第五名到第一位 A 的五首歌的位次，来听一下吧，特别激动。 Number five， 本周的第五位的歌 Number five 是上榜两周时间的歌曲，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开往早晨的午夜》。 曾想夜那么黑。曾阻挡每个梦每一道门，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曾想过那么 远， 进榜两周的歌，上周第八，本周第四位，周兴哲《爱在身边》。 请原谅我没说声再见，请原谅我想你在身边，你的爱恋在我每一天，你永远是我身边最美的一切。 Number three， 本周第三位的歌是新歌上榜排名最高位次，来自宋秉阳的一首歌，叫做《成都成都》。 进榜四周的时间，收录在专辑《人生超幽默》吴克群的作品《孤独》，是会上瘾的。 孤独是会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 好了，我们听到的一首歌呢，也是来自于宋炳洋带来这首歌，新歌上榜排名在最高位次的一首歌，叫做《成都成都》。最近唱成都的歌真的越来越多了哈， 有几首， 来自立春的《西门少年》， 哎， 然后赵雷的《成都》，然后《成都成都》来自宋炳洋的这首歌曲。马上我可能会写一首另外一首歌， 四川省吗？ 对。咱们走一个山城重庆吧，好兄弟也得唱一唱嘛，好 不好？不过确实大家可能都把目光和情感最近投注在了这个城市当中，马上来听这首歌，本周榜的第三位。 成都成都来自宋炳洋。 被煮一锅红油，符合东流配浊酒，在那记忆尽头是沉睡的午后，风云变幻火龙玄的水煮了三国，清凉不能古树，草堂里的杜甫，看那芙蓉十万株，回眸现实三千手，三千手卷卷流，留下永远不想走，长夜漫思乡愁，游子抚琴歌一首。I'm back， 回到蓉城绿蒙蒙，好吃的成都，霓虹喧嚣或忧伤，你的故事都悠长，好吃的成都。纷纷满城银杏在生根，在这样一座城，昨天不过是人生，被煮一锅红油，不喝冬肉配浊酒，在那几杯尽头是沉睡的午后，风雨变化卧龙玄的水煮了三国，清凉不能古树，草堂里的杜甫，看那芙蓉十万株，回眸现实三千手，三千手卷卷流，留下永远不想走，长夜漫思乡愁，游子抚琴歌一首。 I'm back，回到蓉城绿蒙蒙，好吃的成都，霓虹喧嚣或忧伤，你的故事多悠长，好吃的成都，我要回到你身旁，带我来山住啊， Stay forever young， I'll stay forever young。 OK， 到了本周揭晓第一名的时间段了，本周第一位究竟是谁呢？上榜有两周时间，这首歌蝉联了榜单的两周冠军，说的就是李玟 Coco， 这首歌叫做《十八》，恭喜哦！ 是的，恭喜李玟。而这首歌其实我们在此前的节目当中介绍过，它真的承载了很长一段时间李玟的对于歌唱了对于人生的感悟和情感，所以今天我们来全曲好好的欣赏一下这首作品。 嗯哼，《十八》，恭喜。 时间像漂浮的影片，交汇成时光心。月一个梦，一滴眼泪，静止在第一天。孤单看台北的云飞，在幻想未知的脸。一颗心，一个夏天，最伤风的语言。是谁给我信念？说天空没界限。一天一月一年，让我勇敢跨越。 华语乐坛领先指标，京都念慈庵与你动听音乐一起听。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 大家好，我们是 BBM。 你有你热血本能，我有我疯狂天分，摩擦生了纯真的快乐，你为我勇气沸腾，我陪你燃烧青春，荣耀时分仅有一难得，祝我们万岁耶，祝我们万岁耶。 荷尔蒙新生团 BBM 青春无敌，我们万岁。 现场观看比赛，你打算怎么做？ 我要拍照， 我要离运动员近一点， 我要喊。 许多要求注意力集中的比赛项目，选手容易受到闪光的影响，所以请不要使用闪光灯拍照。为了运动员的发挥和观众的安全，很多项目设有禁区，观众不能进入禁区。 哎呦， 在比赛项目的发球发令期间，观众应保持安静，因为噪音可能导致选手误判指令，发挥失常。等运动员们完成了精彩的比赛，再为他们欢呼吧。这些观赛礼仪你记住了吗？好，去现场享受体育比赛的激情吧。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下午一点，小眯一会儿，头脑会更清醒。嗨，我是信，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继续陪着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呼和浩特99.1，太原89.3。福州92.6，杭州103.2，广州87.4，上海107.7。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徐曼，来关注一组环球资讯。为了应对低生育率的问题，泰国政府近日呼吁适龄的青年男女尽早结婚生儿育女。泰国卫生部表示，为了鼓励年轻人结婚，将向在今年情人节期间结婚登记的新人赠送有关的补品和药物，介绍健康生育的相关知识等等。西方情人节即将到来，不过美国海关检查人员却在进行一项不怎么浪漫的任务，那就是仔细的检查数亿朵进口鲜花，不让虫子和毒品随花朵入境美国。据了解，目前海关人员还是用人工的方式来检查花束，他们会抓起一把花，并将花倒过来拍几下，看有没有昆虫或其他零星的偷渡物品掉出来。白金汉宫近日发布招聘启事，以3万英镑的年薪招聘专人，以管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个人网络账户。报道指出，这是一个全职岗位，职责包括管理女王的网络账户，向全世界通告女王的活动和皇室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等等。虽然薪金并不高，但是福利待遇却很好，不仅有学习项目，还有按照雇员收入15%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健身除了有益身心，还能让情侣减少吵架，你知道吗？美国佛罗里达中部大学的研究人员让118名有全职工作的 MBA 在职研究生接受问卷调查，并佩戴行动监测设备1周，以了解他们的睡眠状况、日常身体运动等等。结果显示，那些平均每天走上约过1万步的人，比日均步行不足7000步的人更不爱与另一半发生争吵， 报告显示，每天多燃脂587卡，就有助减少把负面情绪带到家中，进而避免家庭成员之间的争吵。约会网站除了可以让人类寻找对象，或许也可以帮助红毛猩猩找寻合适的伴侣，增加交配成功的机会。荷兰一个灵长类动物园正在展开相关的实验，利用平板电脑和约会网站向红毛猩猩展示同类的照片，测试它的情绪反应。生物学家表示，测试可以协助确定这些猩猩对伴侣的偏好，有助繁殖计划。用音乐与世界连接，这次由小鹿编辑徐曼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气象报告。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下面一起了解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1到零下4度；天津晴，9到0度；上海晴，13到4度；重庆阴转小雨，13到6度；大庆晴，0下4到0下15度；吉林晴，0下4到0下14度；大连晴，5到0下3度；苏州晴，14到3度；厦门晴，19到9度；深圳多云，20到13度。再来关注细颗粒物浓度，北京35，天津50，上海43，重庆37，大庆77，吉林131，大连93，苏州82，厦门15，深圳54，珠海49。 大家好，我们是 BBF， 祝我们万岁耶！ 是 BBF， Come on， 跟我唱，好音乐，好知音，好自然，好动听。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 ，Yeah，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Stay tuned for more hot music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13:06，各位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欢迎收听由草本蜜炼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我是徐曼。 各位好，我是 DJ Cap 文超，为各位带来今天我们的星期一第二小时的内容。刚刚在第一小时当中为各位分享了一下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也是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368期榜单的 Top 20的情况。本周的前三名呢，分别是由第三位的一首歌新歌上榜，来自宋炳阳带来的《成都成都》。 第二位呢，就是吴克群的一首作品上榜4周的时间了，《孤独是会上瘾的》。 而本周第一名要特别恭喜到的是蝉联2周榜单冠军的李玟的这首歌曲，叫做《18》， 恭喜 了。那今天我们这一小时呢，要跟各位开启的是我们的整整一小时的聊天时间，也是超人音乐会呢，不是了哈，就是那个生活有聊嘛，不能胡说八道。今天是世界广播日啊， 大事小事聊的都是新鲜事， 快歌慢歌听的都是你我的歌。Music Radio， 生活有聊吗？ 生活有聊吗？正式进入到今天的生活有聊时间啊！那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呢？今天我已经在这个新浪微博当中发出了一个话题，然后希望各位能够及时的与我们边听音乐边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话题内容。我们的话题呢，就取自这样一个内容，叫做你。如果有超能力的话，你最希望这个超能力的是什么啊？啊，这个超能力为什么想到这个呢？因为最近也是遇到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比如时间不够用啊，然后睡眠不够啊，等等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大家会发现，刚刚回到工作当中，今天应该是正式 开启上班，因为是大年，正月十五之后嘛， 对， 第一天第一个星期一，所以 是十七，嗯， 对，十七，所以就是很多人都是从今天这一天，很有好有一些人吧、嗯，就是那些生活非常幸福的人吧， 啊、对，对，主要是他们， 对，就是他们是从今天刚刚开始上班的， 嗯、 对于他们来讲是年后第一天上班了、 嗯， 所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因为刚过完年，这个年后综合征哈、啊，也是不停在犯。犯困啊，打哈欠啊，然后没有劲儿啊，然后起不来啊，吃太多啊，不想动啊， 哇， 等等， 这么多， 对对，反正就是那些人嘛，你知道， 是那些人， 正月十七才上班的人们，嗯、我们跟大家多聊一聊，如果你有超能力的话，最想。获取什么样的能力，然后满足你自己什么样的愿望。 是的，可以在微博呢搜索 DJ 凯文文超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这个留言可以越大胆越天马行空越无拘无束的去想象都可以。 是的，来听一首歌好不好，来自陈丽带来一首歌叫做奇妙能力歌，等你留言分享你的超能力。 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知道你。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安静的才是口良药，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你。我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拒绝未知的疯狂，拒绝声色的张扬，不拒绝你。我变成荒的景象，变成无所谓的模样，变成透明的高墙，没能变成你。 想要声色的张扬，我想要你。 这首歌是来自陈丽带来一首歌叫做《奇妙能力歌》啊。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这个奇妙能力有点关系的，可以不是那种特别大的一种能力啊。如果你自己幻想一下有一种超能力的话，有一种奇妙的能力的话，你将会希望是什么样的能力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我小的时候是这样，总是觉得瞬间移动啊，可以飞呀、啊，能够从一个空间马上去到另外一个空间，这简直是太让人向往的一个能力了。 嗯， 后来随着长大，我好像不知道这个能力就是对这些能力没有像小的时候那么迫切的想要得到了， 是吗？ 嗯， 那证明你可能现在就是还是所有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应该是这样子的。 真的吗？ 你看你有车有房，然后也可以去其他地方玩，你差什么呢？对不对？ 我们不带这么就攻击对方的啊。 哦，对对对，明天该过节了啊、哎、啊！终于有了弱点。 不过人在小的时候很单纯的时候，确实可能有更多要攻击我的弱点。心好疼，在小的时候可能更会那种就是无忧无虑的，会有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 嗯。 现在反而好像随着我现在年纪稍微有点大，就不太会那么爱联想爱想象了。你呢？ 我还行，我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些能力的。 但是 当我看到这个电影当中有一种能力，就是外星人嘛， 嗯， 他只要把手放在电脑上面，他就获得了这个人类的毕生的经历的所有的那个知识。 是， 而且瞬时间可能几天就开始结束了。 嗯，是 结束了所有。然后比如说他需要一项防卫的这样一项技能， 嗯， 他看了一本武术的这么一个秘籍， 嗯， 他就把所有的这种武功的东西学会了。然后看一个开锁的一个技能，就立刻就会开锁了。但这个不是技能哈。 学这个技能你是想要干什么？ 这个主要是方便邻居家锁坏了，你知道吗？ 哦，所以说你是一个对于知识特别渴求的人。 我希望就是短时间之内，因为生命有限嘛， 嗯， 所以短时间之内能够记住更多的东西， 嗯， 然后这样让自己的大脑发挥最大的余量，然后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啊、哦，你还是挺酷的。 我是真的是很前卫的，像古人那天听了一段段子哈， 嗯， 就古人嘛有那种走马观碑。你知道吧，就是马走过去就看到了碑文上所有的字迹，还都记下来了。 嗯， 就古人有这种速记的能力。 嗯， 后来那个人说，我自己也可以，我可以坐火车观碑。 啊， 火车一下过就记住碑文。 他说的是站名对吗？ 廊坊。对， 这是谁的段子？ 讨厌，老段子哈。来听听看朋友的留言啊。嗯， 牛奶杯的鱼他说，像任意门那样的超能力是最好的，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这也是可能让很多人堵车啊，或者是去什么地方时间太漫长的一个事情，就堵怕了，就真的如果有任意门的话，立刻进入到那个环境，一开门就到另外一个环境当。电影当中这样的场景实在是太多了， 电视剧里也有啊，教授就会， 对吧？ 对， 他一开门另外有雪山出来了， 是的， 一回来办公室， 哇，对对对对， 哇天哪。 熊壮的烟火他说，如果能有超能力，我希望是可以读心的。 哦，这个恐怖啊，这个谁跟你在你身边谁完蛋。 哎，其实这个超能力还真的可以，就是真的好好的研究一下，如果你真的仔细思索一下，它未必是特别好的一个超能力。 这个读心术不是好的超能力，它可能是一项工种，你知道吧。 嗯， 嗯， 就是在特定的比如说法庭上， 哦， 或者是在在逮捕了一个罪犯的时候，他的读心术是可以焕发出来的。但这是一般都是这样设定，就是当他使用读心术的时候呢，他的寿命就会减短，然后就你多用一会儿你就少活一下。 你是集合了多少电影里面奇怪的这个点呢？来看一心淡淡大家哦，火山池 EXO 他说，我希望的超能力就是分身。 嗯，现在都市人也是分身乏术嘛，真希望自己能够掰开很多去做事儿。 嗯， 一半呢在银行排队，对吧？一半呢在餐厅吃饭， 嗯， 另外一半在电脑面前工作。 哇哦， 对吧？这种分身多狠啊！ 这太厉害了。 然后另外一半呢去了瑞士旅游。这人也要对他的寿命有影响，你知道吗？ 也有影响。 有影响，使用分身这个能力的时候，就是会影响你的阳寿。 所以说如果有一个人他会读心，他又能有任意门，然后又能瞬间移动，又有分身，那他 他的年纪只能 25左右吧、啊、差不多就到头了， 明白好吧， 咱不能这么说哈。来听一下这首歌，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那首歌叫做奇怪，希望各位能够分享一个今天我们比较神奇的话题，就是如果你有超能力的话，你希望获取什么样的一种能力呢？可以不用很大，告诉我他们能满足你身上需要的是某一个点和某一个需求就好了。 是的，在微博搜索 DJ 开封文超留言给我们，这首歌是汪苏泷的作品 奇怪。 许总打个领带，太阳没有出来，太阳正还是招待。你说你喜欢牛奶，所以吃很多青菜。哎哎哎哎哎，你喜欢短发男孩，所以剪短了刘海。口袋，却有魔鬼身材，总拧不开瓶盖，都分不清门白，都站在我门外，开锁进来。你就是那么奇怪的女孩，我就是那么奇怪的热爱，看见你心跳就奇怪的快跳出来。 请温柔看待，世界每种色彩。 我是大鹏，这次特别荣幸能够给欢乐好声音当中的岳伯乐配音，我自己很享受这样的过程。岳伯乐是一个剧场的经理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他也是一个面对困难的时候不退缩的人啊，我很喜欢这个角色，也从中呢得到了欢乐和感动。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角色，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去支持《欢乐好声音》，就在2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随意翻着日历，在不经意间看到2月14， 你知道它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转角处会不会突然遇到某个怦然心动？ 手机上会不会突然看到某个久未联络？ 或者干脆在白日梦里幻想着许多天马行空。 Music Radio 来自星星的情歌， 活力女团、帅气男团，粉色泡泡飘满天空。 Music Radio 甜蜜音乐盒， 动听旋律，动人词句，分分钟唱进心坎里。 2月6号到2月14号， 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听音乐，说情话。 好音乐来自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竖起耳朵，放开歌喉，与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一起，好歌边听边唱。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 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欢迎收听由桥本蜜莲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你好，我是徐曼。 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昭，为各位带来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聊吗。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聊吗，跟各位分享一个小小的话题，就如果让你换上一个有超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最希望这个超能力幻化成为什么样的能力呢？ 好，来看看罐子里的魔鬼，他留言说，小的时候看动画片，特别想要拥有一朵七色花，而且想着在摘掉最后一瓣花瓣的时候许愿再要一朵七色花。 七色花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刚才呢特地呢查询了一下这个动画片。 你少来，你就提最近的回忆就行了。 就是主角是小裴嘛，他就是七 还有名字，主人都记得是谁、啊、 他的发型我都记得好吗？真的，而小时候特别喜欢他，还会画他的那个轮廓样子。 OK、 很漂亮的一个小女孩。七色花就是一共有七个花瓣，不同的颜色的花瓣在一朵花上、每摘掉一个可以许一个愿望。 哦、 小的时候我也非常纠结，就想哎呀，只有七个愿望，那最后一半怎么办啊？他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在摘掉最后一个花瓣许愿的时候再要一朵七色花。你看，很聪明，很聪明。 这等于说就是咱们中国版本的阿拉丁的神灯的两倍加一。 不是中国动画片。 哦， 也是海外引进的。 还是海外引进的。哦，我这真是不知道，我真是不知道哈、所以好，七色花挺好的。我就看过七色光而已。 来看看迷路的小亮，一二三条时间暂停 啊， 就可以自己动，但是别人都暂停了。所以他就感觉很无敌。 哦，这个有点也挺有意思，比跟很像下面这个执手相看泪眼，静屁话连天啊。这朋友的名字也很有趣。他说我也希望有时间静止，然后完成了工作啊，睡够了啊，然后玩了啊，完了时间再走啊，就非常的美好，很轻松。 嗯， 就等他所有的事情都睡觉睡足了，睡饱了，做了其他很多事情之后，哎、再开始工作。 我觉得这两位都是很爱惜时间的朋友。 对， 因为他希望时间呢别走得那么快， 哎， 希望能够就是非常珍惜时间，在短暂的时间之内把自己想做的事儿做了，想在时间的那个缝隙里活着。 是的，这挺好的。其实这就是大家也是有这么一个这样的需求，证明他们在生活当中一定非常珍惜时间。 当然 是吧哈。 嗯 嗯，我有一个愿望，就想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变化成每个人的形象。 哦，你又来一个愿望。 就是 X 战警当中那个蓝色的那个叫什么人，叫 我想想一会儿，想到了告诉你。 就是异形女，异形女，你知道吗？ 对，她可就是乔装成别人，但是也是很短暂就被发现了呀。 她是有，你看她声音也可以变化， 嗯，是啊。 然后人形也可以变化， 对。 但她可能有一些就是内在的东西的思维啊，或包括那个记忆是不可能改变的，就是，改变这样的一个外形，我还真挺想改变。 你到底想变成谁？ 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去虹桥机场去，去合影啊。 不过说起来，就很多那些非常有想象力的那些作家， 嗯， 或者那些剧作家，他们想象出的那些超能力，可能在这个宇宙很大的这个宇宙当中，不管是黑洞那个附近啊，还是哪儿的，可能真的有一天或者有一年， 嗯， 可能我们身边会有人真的能研究出来一些什么什么秘密之类的。 是， 嗯， 我们期待一下吧，好不好？ 我们期待。 其实我， 我期待小裴好一点。 好嘞，来我们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啊，这首歌是孙燕姿带来一首歌叫《神奇》，好不好？先感受一下，今天我们聊的这个神奇的话题，边听边聊，搜索一下 DJ Kevin 文超，在我的新浪微博留言告诉我，你最希望有什么样神奇的超能力呢？ 孙燕姿带来一首歌叫做《神奇》，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生活有聊吗？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 你好，我是徐曼， 为各位带来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聊吗？就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啊，你最希望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超能力？如果这个是实现的话，你会希望这能力能帮助你满足什么样的一些需求呢？ 小贤 Louis 就一句话，他说隐形，想隐形。 隐形这个就特别的神，就包括咱们的动画片，就是《葫芦兄弟》当中就有一个六娃嘛，就是隐形娃。然后在我长大之后，慢慢的，笑什么？我也看过那个哈，然后我也当时我看到就觉得这几个兄弟当中哈，就他最厉害，就是他一隐形，你开玩笑，你怎么样？怎么抓得到他呢？对吧？就他是无敌娃，他是真的真正的无敌娃哈。只不过就是那个作品呢，把他幻化成为一个还是有弱点的这么一个人。他需要这个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嘛，对吧？需要七个人在一起才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后来慢慢看到了，就是美国电影有一个叫做透明人，叫隐形人都行啊，这个翻译。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啊，这隐形啊，在生活当中好用，但是确实能够做很多的坏事。就是这个电影当中就把这个能力的这个赋予这个能力的人，幻化成了一个特别贪婪的，因为他自己获得这个能力之后，就慢慢变得想去做一些坏的事情。 我现在好像记忆慢慢的被找回来一些，就是刚才有那个说在时间的缝隙里边一切都停止了，自己想干嘛干嘛那个，那不就跟 Quicksilver 快银差不多吗？也是， 对。 所以你能够想象到的这些超能力，在生活当中好像真的变成现实了的，在很多的电影当中都能找到原型。 对，这个 这个就不能。 这个 张萌是我说光吃不胖。 哦，这个没有。 对吧？ 这个没有。 超级英雄有这个能力的人吗？ 超级英雄吃了也胖，对吧？ 对。 超级胖英雄嘛，对。复仇者胖人联盟。 所以光吃不胖这个事情，就是，如果科学的来讲，就很难达到，是不是？ 对，这个就只能像我们一样了，就是多运动，对吧？然后保持这样的一个体型，然后运动减肥，千万不要觉得就是抽脂啊，怎么怎么样啊，好，短时间的需要割肉啊， 有什么什么呀？哪有这事儿？所以就是还是健康的生活比较好。 健康生活 就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个指标，可以有一个超能力，别选这个，这个真的 光吃不胖，我觉得这个就不错。 拖着皮箱的人变成鬼怪，永远不挂。 这个也是看了韩剧之后啊，特别分享了这其中的一个，鬼怪的故事啊。行，那我们再听一首歌吧，好不 好？ 好 呀， 这首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嗯， 来自许嵩作词作曲的哈，这首歌来自沈玮琪带来的《一睁眼》啊，特别好听。 那你就跟着唱吧，来。 等一下啊，走。挺好，一睁眼。 心眼让了一些，一睁眼新的一天，计划太多会天逐渐，要不要试着接受快乐一时是一时的热血，没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幽默渐渐不见，一些些的绵绵被关收敛， 是。 着接受快乐一时是一时的血，没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幽默渐渐不见，雨下雪更腼腆，悲观收敛。 听我的歌，有我们人生一默。大家好，我是吴克群，好音乐尽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戏痴也好，实力派也罢，我只想把不同的角色演出应有的色彩。新的一年，做与众不同的自己。我是陈建斌。 Hello, Moto. Honey 可以是一个亲密的称呼，也可以是一句愉悦的招呼，一个真诚的邀请。非我不是单我，却又是富有独立意识的合集。 昨晚的梦里面露在杏花清闲，场面有些孤单。 泰和音乐携手默默联袂出品的音乐合集 Honey 非我莫属，带您找到不可取代的主播。 好音乐来自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竖起耳朵，放开歌喉，与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一起，好歌边听边唱，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 来自新加坡电台， 来自洛杉矶， 来自加拿大中文电台， 来自马来西亚， 来自台北，一直分联播 的国宾山青岛中文间。 空中的全球流行音乐盛会，耳边跳动的潮流脉搏，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欢迎收听由乔本蜜恋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你好，我是徐曼。 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昭，为各位带来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聊吗？啊，今天我们聊天的话题呢，就聊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想象力很丰富的话题，就是如果你有一个超能力的话，你希望这个超能力附在你身上应该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位朋友把留言我看了以后让我很激动啊。 土豆子会粉皮，他说我有超能力就会附身在文超身上，在电台里讲段子。 就为什么这样的能力呢？不是，你的这位朋友的意思他就是你比我幽默呗。 而且为什么要附身在你身上？ 那你爸妈凭什么附我身上呢？我爸妈也不愿意啊，是吧？是这个意思啊。 是。 不过欢迎大家多听哈、啊，多听以后就会受到这样的一种感触哈、啊，就是你慢慢的也会讲我这样的冷段。 低调，第一条是第二，他说以前呢看小甜甜的动画片，我就想有一个魔棒，这样就可以变美。不过现在有美图秀秀了，也算实现了。 小甜甜的动画剧你看过吗？ 没看过。 布莱尼的动画片 应该是吧。 哎，这个 变美是不是有一种，就是我只看过变丑的那些电影和动画片，就是神奇的，就是说就对着，就哈利波特不会就有这样的吗？ 有， 变成一头猪啊， 魔杖一挥，是不是？ 一挥就变成这样，变美也会有吧？ 当然会有，而且其实小的时候看到很多动画片都有这种，就是一个魔棒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它只要画一圈，当它画的这个轨迹，还会有一些小星星的出现。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到大看到很多动画片的这个表现都是这种表现，这个魔棒一挥的时候，空中就会有一些小星星出现。 嗯， 之后可能一个很普通的女孩之后就突然皮肤也变白，然后突然就好像化上妆一样。 嗯，哎，这是画圈圈之后就变得好了很多哈。 嗯， 我只看过那个画一圈圈就会说，师傅，带俺老孙先到前面看一看，然后不能出圈是吧？ 哦，所以你没有看小女孩看的那种魔棒动画片哈，没看过。 那可不是吗？ 来看，对于 F1 他说可以飞，他说我特别想可以飞，然后可以带着人飞，这样到哪里去方便了很多，还可以带上家人，哈哈哈， 挺好的，一起飞。 是驮上家人吗？怎么飞呢？ 感觉哈，还不如乘机呢，真的。你坐咱们的国航就比你这个好使，还舒服一点。不过带人飞，我觉得就是，很魔幻，很浪漫， 让你有浪漫。 对，明天比如说这样的这种，对吧？但你得多穿点羽绒服，你得，对吧？ 不，也应该也飞不了吧？这不行。 挺冷的。 不过小的时候会对于飞翔这件事儿，有一种就莫名的渴望。 就人类对于飞翔就一直非常渴望的。 嗯， 我昨天去吃一个鱼，然后呢，吃鱼的时候我就看，因为我吃鱼的这个旁边哈， 嗯， 它就养着观赏鱼。 当然是。 然后就观察这个鱼用鳃呼吸这件事情，我觉得太神了。 嗯， 我人类如果就是潜入到海底，然后吃一口水，然后把里面的氧气吸入到自己的肺中，然后通过耳朵再把那个多余的水排出去， 就跟 塞的那个状态是一样嘛，那多厉害。 嗯， 后来想了想，就把嘴里那块三文鱼吃了。 所以你昨天过生日吃的是日料，是 吧？吃 日料。好嘞，来看看这位说了这么半天 败露了。 娜娜一子酱师爷，他说我希望有个超能力是让他爱上我，难他。 哎呦，这希望能跟他在一起的感觉哈。我们就送他一首歌好不好？ 好， 这首歌呢叫 Berserk， 这首歌呢是来自 Eminem 带来的一首歌，也送给希望他能够听得到，他应该会喜欢，也会喜欢你。Now the script's about to kick off, this party looks whack. Let's take it back to straight hip-hop and start it from scratch. I'm about to bloody this jack up, everybody get back. That's why my pin needs a pad, cause my rhyme's on a red tag. Just like I did with addiction, I'm about to kick it. Like a magician, critics I turn to freaks. Got them still on the fence, weathered up. But quick to get impaled when I tell them kick it. So sick, I'm looking pale, well that's my kick it. About to go ahead, now bitch, shout out to kick it. Let's bring it back to that vintage slim. Lord,With Da Vinci and MC Ren, and I don't mean Stimpy's friend. Been public enemy since you thought PE was gym. Shoes off, let your hair down. All night long. Roll your beard out, just spit out. All night long. We're gonna rock this house until we knock it down. So turn the volume loud. Let's get this band to the AM. So baby, make just like craze. Better let yourself out. Let yourself go. Say fuck it before we kick the bucket.Shorts and not girls and girls Just the way that I'm dressed, ain't it? Khakis pressed, Nike shoes, crispy and fresh lace, so I guess it ain't. That aftershave of cologne that made him just faint. Plus I showed up with a coat freshen in wet paint. Sweet love is a chess game, checkmate. But girl, your body's banging, jump me in, bang, bang, bang. Yes, sir, Bob, I was thinking the same thing. So come get on this kick, rock, Bob was the Bob, dang, dang. Pow, pow, pow, pow. Chicka, pow, chicka, wow, wow. Got your girls, woman of a pow, pow, pow, pow. We're slowing down, going to town, to the town, town. Coming down, I don't know how, how, how.At least I know that I don't know. Question is, are you both so smart enough to feel stupid? Hope so, now hope. Kick shoes off, let your hair down. All night long. Pull your beard out, just spit out. All night long. We're gonna rock this house until we knock it down. So turn the volume loud. Let's get this band to the AM. So break the pace up like crazy. Let yourself go, let yourself go. Say fuck it before we kick the bucket. Life's too short to not goSay it. When I was high from this cough syrup and styrofoam, all I knew was I fell asleep, then woke up in that Monte Carlo with the ugly Kardashian Lamar. Oh, sorry, yo, we done both set the bar low. Far as hard drugs are, though, that's the past, but I done get enough cold here. Not future in the tomorrow. And girl, I ain't got no money to borrow, but I am trying to find a way to get you alone. Let's get out of the body now. Get the bar soap lathered. Kangos and call heartless gargos. Girl, you're fixing to get your heart broke. Don't be absurd, man. You bird brain baby. I ain't called anybody baby since Birdman. Unless you're a swallow. Word, Rick, word, man. You heard. But don't be discouraged, girl. This is urgent. Unless you got toe jam. Take your shoes off. Let your head out.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 京都念慈庵 与你一起 汇聚新势力， 致敬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 B 石静，今天要推荐给大家蔡健雅前辈的《天使与魔鬼的对话》里面的一首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做《坠落》。这首歌的曲风虽然听起来没有那么的悲伤，但是他也解释过这首歌曲他当时写的时候其实是把自己坠落到最底最底，然后再次回到最简单的自己，最单纯的自己，然后而创造了这首歌。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坠落》。 总认为这个世界没有我无所谓，这样的感觉或许从以前就在，努力独自面对，倔强的以为没人能体会我这孤独的伤悲，就别抱紧我， 属于我。 星光闪耀华人乐坛，新鲜好歌向你而来。京都念慈庵全球新势力，用音乐对你说故事。京都念慈庵蜜恋好歌，精彩开嗓。 最美的中国，唱最美的歌，相亲 九月奇迹2017全新单曲《最美的中国》贺岁来袭，主旋律的风格添加时尚元素，为大家送上最美的新春祝福。 好音乐来自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竖起耳朵，放开歌喉，与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一起，好歌边听边唱。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旋律的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大家好，我是张栋梁， 欢迎收听由草本蜜莲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莲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各位好，我是徐曼。 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为各位带来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聊吗最后一段了。今天我们跟各位分享的话题呢，就是如果你有超能力的话，你希望是什么样的超能力，我们看看你们的想象力哈。再来读几位朋友的留言好不好？ 好的。怪兽爱吃巧克力，他说点石成金，哈哈哈哈。 点石成金就是证明自己以后永远都穷不着，对吧？但这个能力呢，也是要就是消耗自己的阳寿， 也要消耗。 又来了。 神笔马良需要消耗吗？ 神笔马良不需要。 哦，为什么？ 因为他是画马的技艺，知道吗？他自己能力。其实，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很多人就希望自己能够获得不一样的超能力，但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很多人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超能力。 嗯， 比如说一些音乐人，他们具备了这样能够把你完全想象不到的东西幻化成为声音，对吧？然后。就是所谓那种幽默的演员，就会把那种所有的幽默的那个素材幻化成为笑声，对吧？这也是一种能力。 你这个傲的我也是接不住了。 就是艺术的超能力嘛， 真的很棒， 对吧？ 特别厉害。来看 MNMN， 他说瞬间移动，因为和自己的男朋友是异地恋。 哦，这个解决了你们之间的这个苦恼，尤其是明天啊。 哎呦， 多好哈。 嗯。 行吧，今天我们就说了很多关于超能力和一些有趣的事情，希望各位呢能够就当做午后的一个消遣，好吧？如果还没聊够的话，可以登录到新浪微博搜索 DJ Kevin 文超，在我的新浪微博留言，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哈。 是的，新年毕竟已经到来了，我觉得可能真的，如果除了有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真的从现在开始做起，靠我们的双手，就是创造出我们想要的东西。 是的啊，实际一些，然后投入到全新的工作当中去，好吧？接下来是要把时间交给滴滴卓然，带来更多的精彩节目。我是 Kevin 文超， 我是徐曼。听到最后一支歌是郭顶的《有什么奇怪》。明天中午12点，我们再见了，各位，拜拜 ，See you guys。 华语乐坛领先指标，京都念慈庵与你动听音乐，一起听京都念慈庵。